好，嚟到今个星期嘅一周经济专题啦，咁啊，亦都有我啊大卫喺度啦吓。 我系杜比， 我系 Anthony， 我威廉 ，Henry 喺度。系冇错啊，两好熟悉啊，好似个关键时刻嗰个咁嘅出场序咁样。 喂，做完嗱就我哋节目咧，而家咧做咗今日都做咗一段时间啦，阵间咧做完节目就食饭。嗱，今日咧就我哋食自己啦。Go Dutch 英文叫做荷兰式嘅处理，一荷兰佬咧就食出嚟食嘢，据讲咧就唔会请朋友嘅，啊大家同台食饭几老友都好咧，都系 A A 制自己俾自己嘅。咁啊，我嗰阵时真系遇到个荷兰人，荷兰人咧咁啊，即系佢系经营餐厅嘅，咁啊点知个荷兰人咧入到佢间餐厅咧就全部挂晒梵高啲画出嚟，哇，即系各种颜色都有齐啦。咁啊同佢讲笑，喂。你哋荷兰人呢系咪食自己㗎？啊唔公道啊，我哋其实荷兰人好慷慨㗎，会请朋友食嘢㗎，绝对唔系食自己㗎。咁我有日搭火车又遇到啦几个好高大嘅人，听佢口音又唔似德国又唔似法国，咁同佢倾偈原来荷兰嚟嘅。我话你荷兰人都好即系好知悭识俭㗎喎，食饭系自己俾自己㗎。啊唔系我哋有朋友嚟呢。就是咁样嘅，我哋会请佢食饭。不过呢租呢就佢俾嘅。就係咁呀，我请我哋绝对唔系唔请人食饭㗎。嗯。 咁 呢 讲开呢个荷兰呢就好似呢咁啊上个礼拜就啊一睇新闻啦，就讲呢个荷兰国王啦就放弃佢嗰个啊社会福利嘅制度。 係呀、亨利啊。 真係大个震撼到 啊。咁啊亨利都揸住 呢啲。喺中文传媒呢冇乜点样 嘅。係呀係呀係呀。阿亨利，你所咧，你睇到点啊？你揸住份资料嘅、哦，荷兰国王亚历山大、哦、啊， 即系佢意思，即系国王啦，国王就同你讲话，而家冇得食阿公啦，咁、我哋要再谂一谂我哋嗰个 social 同埋个 financial safety net 啦，即系我哋 自己谂自己嘅社会安全网系点啦。 系啦，咁就我谂佢讲嗰样嘢都系回应翻而家可能喺荷兰嗰个地方咧，佢嗰个政府嗰个信任度啊，都系历史新低。咁变咗系咪真系要谂一谂咧？其实系咪佢哋所谓行之有效嘅方法咧，都要去谂一谂？究竟喺我哋普遍都觉得啊，喺欧洲地方咧，啲福利都相对讲比较好嘅。 系啊， 咁其实系咪而家都系一个时候 去改变咧？ 去改变咧？ 阿威廉，你啊，即系金融界人士啦，吓、咁你头先咧，我哋休息嗰阵讨论呢段消息，你都话好震撼嘅。 系呢段消息几震撼啊！因为如果当一个我哋叫做一个消费群啦，当然佢哋有福利嘅消费嘅开支，当然系比我哋亚洲嗰边就系少啊多好多好多嘅。咁如果呢个消费群组会逐渐缩细嘅时候，咁对全球嘅经济啊，甚至乎我哋中国啊，啲新兴国家啲定位咧，都要有些改变啊。如果唔系，都唔知点同嗰啲竞争落去。 其实咧，自从喺金融即系欧债危机之后啦。咁其实成个欧洲呢都行緊一个紧缩政策，即係其实係唔係话自愿性，亦都係叫做要被逼啦。尤其是啲欧洲国家，我知道欧洲国家边几个啦，就係话希腊啦、意大利啦、葡萄牙啦同爱尔兰啦，即係呢个 PIX 啦。即係呢啲国家都係因为自己本身嘅财政唔掂咁而被迫行緊縮政策，而佢哋嘅緊縮政策嚟講咧，就唔係佢哋自愿去行嘅，而係話其他嘅國家去幫佢哋嘅時候所開出嘅條件，譬如話好似德國咁嗱，德國係歐洲嘅大佬，佢亦都係最富有，即、就、係、是、最富裕嘅國家，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佢開出條件就係話，你要我幫你嘅時候，你都一定要做一啲嘢，好似其實個情況就好似咩咁啫嘛，好似美國嗰、那個。即系个提高债务上限或者系个budget 嗰个 spending bill 咁啫嘛，又话你要我通过呢啲嘢你要攞咩嚟交换先以前就冇嘢交换嘅，但系自从2011年开始咧，就出现咗呢一个政治角力其实就系话如果你要我通过呢啲嘢嘅，要我开绿灯嘅话得你削减政府开支咯。你削减政府开始即削减几多嘅，我就俾加大几多嘅额度俾你咯，个债务嗰方面。其实欧洲亦都系出现咁嘅情况，即系其实树倒猢狲嘅啫。 啊，就是因为德国啊，去即系德国，即系嗰啲比较有钱啲，德国啊，法以德国为首嘅德国、法国啊、荷兰啊啲咁嘅国家咧，啊比较富裕啲嘅，佢哋就系同向啲欧洲国家提出就系话，如果你要我救你嘅话咧，啊你哋都唔能够咩？喂，你大花童仲要我救你，我都要过到我啲国民嗰关先得噶。 即系咧，有啲信用卡就俾咗你啊，你 系点点使？即系唔系啊？系你去使钱，我去埋单就一定唔得噶啦，而家 啊。咁所以個緊縮政策呢，其實喺歐洲嗰度呢啊，其實已經係行緊㗎喇。即係咁啊，至於即係呢次可能比較令到人意外嘅呢，就係話點即係屬於歐洲方面經濟比較好嘅、比較富裕啲嘅荷蘭都要行緊緊縮政策呢一套。我相信呢個 impact 係會比較大啲囉。 咁傳統上覺得呢，荷蘭人呢頭先我講嘅 AA 制呢，食自己呢理財就有道啊，就唔會搞到咁嘅啊。咁今次荷蘭都搞成咁，就證明咧呢個風咧係刮緊右風，歐洲嘅個政壇咧個經同埋經濟上咧向右傾啦。 啲咧之前咧嗰啲左底政府咧應該落要落趨勢㗎。 係啦，咁啱啱德國選舉大家都睇到㗎啦。 德國選舉咧咁啊，默克爾啊當選啦，咁啊就第三度呢個連任啦咁樣樣。咁其實咧佢嗰個叫做阿基文文啦嚇，叫 Christian 啊。鍋飯嘅時間，即係福利主義咧，其實已經係過咗噶啦。啊，咁德國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就話歐洲喺自從歐債危機出現之後啊嘅選舉咧，其實任所有差唔多所有嘅國家都已經係改朝換代。啊，唯一一個冇改朝換代而能夠成功連任嘅咧，就只有德國嘅默克爾嘅啫。 嗯。 啊，咁亦都可以見到就話，其實經濟係同嗰個政治咧，是一定是挂钩息息相关的。搞得好经济呢你就可以连任咯。搞唔好经济嘅话呢就唔该你去即係换个人上嚟啦。 嗱头先讲到呢刮左风右风嘅问题啦，今次个德国嘅大选里面呢，德国社民党即係左派嘅政党呢係经历咗呢係面对咗係最严重嘅挫败，就跌咗出执政㗎啦。咁只有可以做在野党嘅。 社民党想主张嘅概念呢可以点样样我哋普通听众理解呢，就係呢呢个香港嘅社民联所主张嘅概念，差唔多呢个 social democrat 即係社会民主主义啦，就主张就点讲啊，增加社会福利啊，令到工友最好嘅情况啊，因为佢哋一个 人道主義嚇，其實呢啲左派政黨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係太慘烈啦，死得太多人啦，傷得太緊要啦。咁戰後咧，大家都覺得我哋應該有啲好人道嘅政策去關埋啲人，咁咧避免悲劇係再發生過嘅。咁所以福利國家咧由此而起。咁但係呢福利國家二次大戰距離而家呢就即係已經就快結束咗70年啦。嗱依家經過幾代啦都開始變啦。尤其是經過歐債危機之後呢呢個左翼呢嘅風呢就唔係一個時尚。大家覺得呢呢個社會福利呢太多時候政府嘅負擔太重呢會唔會係一個好嘅政策呢咁選民呢就喺投票嘅時候呢make咗個decision。 歐洲大陸呢都係經佢係啱所講啦，都係約半個世紀啦。 係啦，二次大戰之後嘅。 係啦，咁其實呢個右派嗰個頭頭呢，咁其實喺歐就好啦，美同埋英呢係呢個80年代呢就 曾經行過右㗎。 冇錯，就係 新 同埋大進業。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 嗱，我哋所講歐洲係咁歐陸西歐陸歐陸地區。 我諗嘅右派風潮冇吹向呢個歐洲嘅。 冇吹歐洲大陸。 其實咧，你雖然話歐洲嚟講咧，係大部分嘅國家我哋都叫做已發展國家但實際上佢哋而家所面對嘅情況咧，可能係因為佢哋個福利咧係好得滯。所以我哋而家面對嘅情況咧，就係其實同即係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風暴嘅新興市場國家咧，其實都係個情況係相若嘅。就係話你個國家負債太重，即係嗰個儲備太少，咁仲有就係話你嗰個政府嘅支出太大， 啊，咁变咗就系话，一有咩风吹草动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动摇到你个国家嘅根本。啊，所以而家咧，大家都开始明白呢一样嘢，亦都有前车可鉴啦。啊，所以就纷纷咧就走回头路，大家都开始摒弃咗呢一个即系食大锅饭呢一个咗，即系社会主义嘅形式。 其实咧，嗰、那个概念咧，大家咧就应该要分清咗少少嘅。啊，其实一比我哋香港嘅情况咧，不嬲都系呢个中间偏右嘅吓。但系咧，我哋香港所理解嗰个社会民主主义，其实咧喺香港咧冇任何新点讲嘅，可以展开过嘅吓，因为佢嗰只大锅饭嘅情况咧，真系好大锅嘅，即系你除咗系嗰个公务员系出嗰个薪金之外咧，佢嘅家庭咧系可以出埋佢家庭嘅份量，啊，即系你睇个希腊点解会咁大锅嘅时候？ 你譬如你见。舉幾個例，譬如你喺即係法國有一例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你有睇波咧，咁呢個前任呢個法國國家隊嗰個領隊叫杜門尼治啊嘛，係嘛？咁啊帶咗法國國家隊打對上一次世界盃啊，咁啊當然係又係官逼民反啊，啲球員又唔妥佢啊，咁啊踢下劈茄啦，咁啊跟住咧個法國足總辭退佢啊嘛，咁我係睇嗰條新聞先知原來法國係幾冇福利喎。佢原來佢話佢退休咧，即係而家又冇得再做咧。佢個退休福利係佢最後嗰份工嘅三分之二人工，出到佢瓜柴為止。咁你覺得會唔會有啲荒謬？即係就算如果你話香港公務員制度嘅，你用公務員制度而家就算食長俸制咁計嘅，你做咗退休，首先會俾一筆俾一筆退休金你啦。你嗰個長俸就算出到你死嗰日。都是你最后嗰份人工的三分之一啫。咁如果你话法国，如果系好似即系，就算如果系法国呢啲都系我咁有少少偏左。哇！如果咁样出福利法，我谂你个国家都唔系好掂噶啦，好似。 其实咧，我谂起一样嘢，忽然间我灵谂起一样嘢咧，就系话啊，我系知道就系话 Nokia 咧，咪俾微软收购咗嘅。微软收购咗，咁 Nokia 我哋话里面有个二五仔啊嘛，跟住就会走翻去微软嗰度出任要职啊嘛。啊，就系 Nokia 个 CEO 啊嘛。啊，咁佢原来离职嘅时候咧，佢所得到嘅补偿咧系佢嘅四年嘅人工。啊，咁所以咧就而家芬兰嗰啲人民咧就好不满呢一样嘢啦。喂，有冇搞错？你搞到一个代表国家嘅咁即系曾经养起实成个国家嘅企业，搞到一镬泡，你都仲可以离职嘅时候可以攞咁高嘅人工啊？咁跟住咧 即系金握手啦， 系啦 ，Nokia 个主席咧啊。佢都承認，後屘咧，佢都承認就計錯數，係唔應該俾咁多錢佢嘅。咁、但係仲有一樣仲好笑喎、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將會翻微軟嗰、那個即係前 CEO 咧，Nokia 嘅前 CEO 咧，佢係拒絕俾翻啲即係攞翻到嗰啲錢出嚟。啊，佢話你計多俾我嘅，我都唔可以俾翻你住。個原因係乜嘢咧？啊，你哋估下？ 我要交税噶嘛，係嘛？ 唔係啊，佢話而家我喺度辦緊離。 哦，啊，咁啊， 即系我离婚嘅时候，咁如果系嘅话，咁嗰个赡养费啊嗰啲 啊，点样计法咧？ 冇错啦，所以而家唔可以俾翻钱你吓、啊，就因为 本来四年人工就分两年俾老婆，而家咁炸水瓜打狗唔见咁一撅，咁点分法咧？啊，不过仲有一样嘢咧，我就听闻翻嚟嘅啊，咁呢个咧未必系福利嘅问题，可能真系一个人道主义嘅问题。非常之咧，係考慮即係好呢個政府啊，對人民照顧咧係無微不至嘅。咁啊，但係比利時咧就原來咧有咁嘅勞工法例嘅。如果你係40歲同埋20歲嘅人，同樣經驗去做同一份工咧，40歲嗰個咧人工係會高過20歲嘅，因為政府認為你40歲嘅時候你支出咧。是一定多嗰个二十，系啦，你可能有仔女要养，你可能睇医生，要多啲钱，或者买药要多啲钱，食补品又要多啲。你二十岁后生细仔后生细女，你唔使食咁多好嘢嘅，啊，你冇仔女嘅，哇，咁咧就你可以睇到系匪夷所思 嘅。系啦，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左派嘅福利主义咧，喺香港咧我都冇实行过嘅。 但香港一般人咧，仍然系中间偏右嘅，中间偏右。嗱，我唔系话冇左派思潮，其实咧啲左派思潮都好有限。嗱，俾个例子嚟听下，就系今年年初咧呢个码头工人大罢工咧，其实响应码头工人大罢工出嚟支持嘅人咧系好少嘅。 你睇下傳媒方面咧，開頭幾日只係報導，冇一間報館平時點樣親泛民嘅報館咧，係寫評論支持佢嘅。啊，好遲，起碼過咗禮拜之後先有評論社論出嚟啊，支持或者討論呢件事。而一般市民咧對罷工咧都即係冇咩好感嘅啊，所以 咧就啱講咁多例子，都係對大家嘅喺嗰個嚇政治光譜嗰度啦嚇。首先咧，我哋要分清楚就兩嘢啦，就係、是、呢個政左派同右派之分啦嚇。咁、經濟左派右派之分就係一樣嘅，政治左派右派之分就係一個保守同埋開明之分啦。咁啱我哋所討論嘅咧，其實就講緊呢個經濟左派同右派。咁喺香港咧，從來都係經濟右派嘅，就冇試過左派嘅。咁嗰啲左派咧，其實都係中間偏右嘅嚇。咁所以咧就可以話，因為歐洲嘅情況左派嗰個社會民主主義因為過度發呢、這個即係過度出糧啊，咁香港要否決呢樣嘢。咁其實咧香港咧係從來都冇去過咁左嘅光波嗰度。 啊，從來都冇過度出糧，計少就有，計多就從來都冇。啊，大家唔好想錯個心。 所以香港係需要係社會民主主義，不過歐洲咧就應該咧係行翻呢個新自由主義 㗎嚇。嗱，荷蘭人咧一向都好意思高榮嘅，咁可能咧即係社會福利太好啦，大家咧就冇憂米。咁今次咧將福利國家呢樣嘢咧擺喺歷史啦，即係個國王亞歷山大咁講啦，呢、這個福利國家呢家嘢咧已經係二十世紀嘅事，而家到咗二十一世紀啦。咁啊，大家咧個袋少咗啲錢啊，又冇政府啊照顧你嘅時候，會唔會仲意思高榮咧？咁我真係唔知啦。啊，俗語話齋啦，唔係俗語話，中國古語有云啦，衣食足就知廉恥。啊，咁而家可能咧衣食都要靠自己嘅时候，啲人有冇咁容易啫？咁唔易相似，冇乜所谓咧，我就好难讲啦。 其实咧，就欧洲嚟讲咧，佢都仲系要行一个紧缩政策啊，即系先要解决咗，好似咩咧？好似九八金融亚洲金融风暴咁啦啊，其实系好多亚洲国家咧，都系话要一次过将自己嘅货币咧。就大幅贬值，跟住先至再从头再嚟过啊！咁欧洲咧，其实如果以佢哋而家嗰个财政状况嚟讲咧，系好多国家都系需要行翻呢一样嘢。但问题就系话佢哋喐不得其政，最主要原因就系话因为佢哋采用咗单一货币个 Euro 啊，咁变咗就系话佢哋唔能够通过贬值个货币贬值去调节佢哋自己本身嘅经济，佢哋唯有咧就系话要喺节衣缩食嗰方面，即系大家。啊，唯有就系话咩啦，即系喺嗰个财政精明理财嗰度去理顺自己嗰个财政状况啊，咁所以荷兰其实亦都系咩啦，即系虽然我哋望落去咧，荷兰佢嗰个财政状况可能系比较健全嘅， 比起即系呢个欧洲五国啦，同埋都其实一向都几强嘅，咁个人口咧就有1600万。其实系唔差嘅，荷兰喺好多方面都唔差，唔好忘记资本主义咧。其实有部即系嘅起源啊，其中一个 source 就系荷兰搞出嚟噶，荷兰人做生意系好叻噶。 嗯，但系 anyway 嚟讲咧，就系话荷兰都要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即系我哋亦都可以见到咧，就系话啊欧元区啊所属国家里面咧，其实个财政状况咧，其实都系有啊，仲有好多问题系需要去解决，亦都需要好长嘅时间。先至可以搞掂咗自己嘅利益嘅財政狀況咯，咁所以我哋喺外匯嘅分析嗰度，其實我哋一路嚟講都唔係話睇得個 Euro 太高，即係覺得個 Euro 係冇條件大升咧，其實亦都係咁嘅原因。 係啦，所以嚟緊佢哋都要行緊一個就係大家財政部可能要有一個統一，或者個第一個方向要一致。咁你可以睇到其實而家啲即有錢啲嘅歐洲國家，好似德國啊、法國啊、英國啊。同埋你而家荷蘭都係屬於大國嚟，咁佢都係行緊縮，咁就係等緊佢而家嗰啲細佬咧，就係西班牙、葡萄牙嗰啲債務比較高嗰啲國家咧，會唔會佢哋話就話緊縮，雖然佢哋講就緊縮，但係佢債都係上債務上升 ，debt to GDP 都上升緊嘅，就係可能要將大家嗰個步伐係一致咧，咁然之後歐洲咧先會有機會再去行呢啲政策去救翻成個體系，因為其實而家有錢嗰啲咧，全部都係要即係佢有彈藥就嗱嗱聲要。行返呢个即係紧缩，咁令到个开支减返低，咁而家就係等緊其他国家去令到个财政部开财政政策有效去行，因为大家欧元绑埋一齐，如果唔係再咁搞落去呢，真係就要散 嘅啦，即係会係慢慢嗰啲啊，你自己弱㗎咁啊，暗示你不如你自己退出啦咁样样 即係好似歐洲央行去嘅貨幣政策咁，你係一件衫要咁多人都啱著咧？啊，我哋一路嚟講都係話呢樣嘢其實冇可能嘅，即係佢到而家為止，由1999年到而家啊，推出個 Euro 到而家嚟講啊，佢都仲係咁 smooth 嚟講，其實已經係一個奇蹟嘅。咁但係你就算係啲南歐國家，即係啲歐洲國家，佢能夠成功去減債啊，而令到佢個財政健全翻啲。咁但係始終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個個國家嘅資源、國家嘅文化啊，就即係有即係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資源同文化，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啊民風啊各方面嘅嘢。 以前啦，呢幾年嘅羅馬帝國咁樣。 最重要一係啊，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你唔似美國，咁美國嚟講都叫做大家叫做同一個國家嘅人有共同嘅目標，有共同嘅利益。 嗯 啊、你歐洲嚟講，你係由唔同嘅國家，佢哋唔能夠摒棄咗，即係唔可以走出嚟講我係歐洲人。嗱、啊，佢哋走出嚟嘅時候都會話我係德國人，我係荷蘭人，我係乜嘢人？ 希臘人 嚇。咁、啊、所以咧就係、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啊，歐元區呢一個理念咧係好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唔係咁容易可以長期維持。嗱、啊，所以我都始終嚟講，我都即係。由最開始嘅一刻唔睇好，到而家雖然我覺得就係佢係克服咗好多困難，咁但係到最後嘅時候啊，即係會唔會話最終都係要解體呢？其實呢個係一個 文化上嘅差異啦，即係相對美國嚟講啊，咁當然係質性係唔同高啦。 就簡單啲咁講， 講嘅話都唔同啦，唔係已經 係啦， 係做呢、這個 嚇共同語言啊， 即係呢個歐盟嗰個。 嗱，簡單啲咁講啦，就話嗱，政治、經濟、文化呢三樣嘢，可唔可以完全獨立於其他呢？各自獨立咧，係唔可以？而家你想經濟上統一啊嘛，嗱，你政治上唔統一，文化上唔統一啊嘛，咁你點可以行得通呢？經濟唔可以脱離政治同埋文化而獨立， 因為佢有一說咧，就係、是、其實佢睇而家你，譬如你睇成個。歐盟區見到比較經濟好嘅地方就可能係德國啦，甚至係法國。咁、但係你留意就係、是、你真係唔可以將即係去德國，你好似見到佢哦，佢真係好似好獨善其身，或者佢係哦成個歐羅區嘅火車頭。咁但係你要留意就係話你見到德國其實佢本身佢成個文化甚至教學制度咧，都同歐洲有少少唔同，因為其實你見到譬如而家揾啦，譬如你睇。失業率，後生仔嘅失業率，其實德國相對嚟講係偏低嘅，你唔會去到西班牙去到25%啊，甚至去到30%。 唔係後生仔嘅失業率，西班牙一半。 嚇、啊！如果你去到50%添啊，咁但係德國你又唔會見到係有咁嚴重的情況，咁同佢德國本身個教育個系統有個好接住嘅關係，因為佢哋係其實喺德國裏邊讀到大學嘅人唔係特別好多嘅，佢哋係好中意就係、是、話、哦、你就算你係讀緊大學，其實你一係要翻學嘅時間唔多。佢就去誘導你哋去都啲啲工廠裏面已經開始去做學徒 啊，做實習。 實習咁變咗你真係出嚟做嘢嘅時候，你已經可以好快可以融入到嗰個社會或者生產裏面。咁啊，同埋我諗德國有一樣嘢都會同其他歐洲國家，即係你話歐洲國家唔同嘅，佢生產嗰啲嘢嘅產值係真係值錢，即係譬如佢真係做車、 高產值， 做機器，即係譬如我等於我想 high value added，、 啊、即係等於如果你有機會，你咪去下啲豐田百老匯睇下佢啲電器啊。咁德國嘅牌子嘅電器咧，你真係要睇下啦。 啊，唔 係 德國 寶 啊， 啊唔係德國寶啊，嗰個牌子叫 Miller，M-I-E-L-E，、 有啲聽眾可能唔知道生產乜嘢嘅喎。 Miller 做咩？做電器嘅，咁就如果我哋買咧，即係如果我哋屋企都買得起咧，就買部普通嗰啲吸塵機咧，即係你見到有條管嗰啲。Miller 賣緊係吸塵機最平，我都賣緊2000多蚊，即係 Panasonic 都係賣緊500-700。如果買一部洗衣機，又講緊賣緊6萬至10萬蚊一部。但佢嗰啲嘢係真係係一啲好，即係你可以當佢一個藝術品，佢真係可能用10年8年都唔會壞。 The collection item 係啦，咁變咗佢做啲嘢 唔係啊，高檔過日本啊， 佢做嘅產值會比較高。咁你法國都係，法國未必係做，即係法國可能佢唔係做機器特別叻，不過法國係做核電特別叻嘅。咁另外就可能做啲我哋所謂叫做奢侈品啦，咁佢係有一手嘅。咁變咗，如果你話佢呢啲國家，佢生產你嘢，或者佢個教育制度已經同你哋，譬如你又同希臘去比較，我諗都有個截然唔同嘅地方，你個產值都已經係大好多。咁變咗，如果你話真係有好似有金融海嘯啊、歐債危機，佢相對嚟講，佢呢個國家佢都仲有能力 去喺呢時候生還到。但如果你話好似希臘嗰啲，話大佬唔通真係賣橄欖油咩？做下呢個碼頭服務啊，跟住做下旅遊業咩？但嗰啲真係俾揾到錢㗎。 即係法國咧有個點講有一個即係歐洲人機所產生嘅現象就係咧，所有冧嘅國家咧，全部都係冇一個實業喺度，係好核心嘅實業啦。全部咁第一樣冧嘅咧，就係佢哋都係靠旅遊業啊，即係好主要都係。咁呢個情況點解會咁樣出現咧？就係因為咧啲有實力嘅國家，譬如有產業國家啦，嗰啲國家嘅人民啦嚇，咁佢哋 製造業應該咁講， 製造佢賺到錢， 嗯， 咁我投資喺邊度咧？就投資曬喺南歐嗰啲咩別墅啊、旅遊。 呢個就好耐㗎啦。譬如而家你早十年前已經係啲人，如果喺英國啊嗰啲地方退休嘅人咧，好多時都會喺西班牙買間屋喺嗰度退休㗎嘛。 係啊，咁嗰度啲人咧，咁啊啲勞工係揾咩食咧？就係去收葺呢啲咁嘅別墅啊，或者係幫佢打掃啊、剪草啊。咁當歐洲人一嚟嘅時候啦，咁我啲錢，我梗係套現㗎啦。咁冇錢就問英國啊、德國嗰啲，咪啲有錢嗰啲咧就將啲錢調翻去自己個國家嗰度。 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唔睇好個 Euro 嘅原因咯，因為你如果啲國家係依賴個旅遊業嘅話咧，你個匯價係一定唔可以太強啊！即係好似當日嘅日本咁啊，如果你即係日本個 yen 一貶值嘅時候咧，去日本旅遊嘅人咧啊，已經即刻大幅飆升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歐洲即係尤其是你譬如希臘嗰啲、西班牙呢啲，如果你係覺得佢真係話要靠旅遊業嘅話，咁個 Euro 只能夠係跌，唔能夠係升。 冇錯啦，所以咧即係喺歐洲咧呢個 Euro 嘅政策咧係十分之困難嘅。 第三啦，就係呢樣嘢，除咗即係政治嗰、那個咁嘅個經濟結構係咁樣，即係服務業同埋製造業。在歐洲分布咁嘅情況之外咧，第三個文化都非常重要嘅。咁首先咧，即係我一個非常偏見嘅觀察啦，就係啲北歐啊、日耳曼人咧，金頭髮嘅咧，唔知點解嗰個生產力咧都特別高啲嘅， 係勤力啲嘅。 叫做個民族性， 民族性 刻苦啲啦嚇，就唔會立亂去使錢啊，或者係放蕩縱容啦嚇。咁啊，會發覺啲南歐啊、東歐嗰啲咧，就窮奢極侈啊，即係亂咁使錢啊。所以咧就造成咧，有國家文化都咁，同埋覺得咧政府俾錢去養佢哋咧，而佢哋自己唔會生產咧，係呢個係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即係老鳳 啊，老鳳啊， 所以情況咧就點解會造成？ 唔係你講開 take it for granted 咧啊。你知唔知有好多希臘個情況雖然係咁差嗱，咁、但係佢喺金融風暴，佢喺最慘嘅時候咧，我曾經喺香港嗰度咧啊，遇過有希臘人喺香港旅遊嘅時候咧啊，佢哋嘅係咩咧？覺得就係話，即係佢哋喺香港咧都係食得好好嘅，即係去到嗰啲譬如話茶餐廳咁，佢哋叫幾碟叉燒啊或者燒鵝啊，即係食得好開心嘅。即係佢問佢哋喂，你哋國家唔係好窮咩？你哋咩？你國家唔係好有問題咩？經濟點解你哋仲可以咁有錢走出嚟食咧？咁咁佢哋點答咧？就係話德國會救我哋噶啦，佢欠我哋噶嘛。你知唔知喺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佢攞咗我哋幾多嘢啊？ 佢曾經有一説就話，譬如希臘啲咁嘅地方咧，即係政府個架構非常之臃腫啦。效率非常之低啦，就好多人逃税啦。咁其實個政府冇錢唔代表啲人冇錢嘅，不過啲錢擺咗邊度嘅啫。咁亦都有一説，我上次同個德國朋友喺度講開，咁而家德國都喺度追緊税㗎嘛。咁最中佢追就追咩呢？就即係好似香港開茶餐廳都有最中佢追嘅啫。因為嗰啲佢下意識覺得你係喺度逃緊税。咁嗰次我德國嗰朋友同我講話仲好笑，佢話其實你唔好以為德國係咩啊？德國大嗰啲公司係唔 Q 交税㗎嚇。即係你同我講話寶馬啊、西門子啊、Benz 係唔交税。 啊，點唔交税？ 係啊，唔交都唔奇㗎，因為點解咧？佢話佢話你唔使我哋公司去交所得税㗎，你淨去 charge 我啲夥計就得㗎啦。因為個個出糧你冇得走㗎嘛，佢交硬俾你㗎嘛。 係。 咁同埋佢哋德國又好得意嘅，我係聽佢哋講話，譬如而家佢哋好多嘢，譬如會係揀喺國外生產嘅，咁德國就唔會出現一個 quality 嘅問題，因為德國佢會好捨得咧，將啲德國人咧視 con 去，譬如去國內， 派駐去國外， 去南非啦，南非佢都有噶嘛，好嘅，甚至去唔同地方去控制住個 quality， 即係你個民族嗰啲人個 quality 有問題，佢都會去控制住你個 quality 嘅。即係如果有一説係咁樣嘅， 嗱呢個同埋德國車咧嘅售後服務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嗱啲私人用啊呢個 Benz 啊咁啦，但係啲消防車以前咧即係用好多 Evico 啊， Evico 嘅消防车咧 ，Evico 就北欧嘢啦。 北欧，但系德国系有生产，但系德国去做咧，咪云梯做得好好。咁咧卖咗嚟香港之后咧，德国工程师咧系嚟香港咧系跟足咧，就喺维修方面做得系相当之完美同埋认真嘅。同样佢一样系去澳门，澳门都有买呢啲消防车。 但系讲消防车好简单啫嘛，消防车譬如祖国伟大啦啩，祖国都咪识做消防车啦，系嘛？坦白讲一句，而家外国客喺呢度做，佢喺國內啲唔同省市政府或者佢哋都係訂消防車，都係喺歐洲訂翻嚟。佢哋自己冇可能生產到 嘅。唔係，佢唔係冇生產消防車，係有啲配件，可能個車殼啊、個底盤啊、chassis 啊，就係咧係國產車。 佢要求， 但係啲雲梯啊、水泵嗰啲咧，好多都係入口。 即係佢要求嗰個耐用性又唔係話我哋去買架火 van 啊嘛。即係你嗰日真係要救火噶嘛，大佬。 係 啊。咁你 即係唔衰得嘅。 即係你話你用 material 嚟去睇佢。你做嘅嘢差唔多樣做到出嚟嘅，但係你要嗰個嘢咁 durable， 或者星星隔條雲梯唔會突然間冧咗，即係啲火記得就係條雲梯會溶咗。咁大陸做呢啲我就根本唔敢擔保，坦白講佢真係。 好啦，今集節目就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